就去了。 行， 我是心怀真心愿，但是千寻路不一般，是怎给盼老老，死不死或难远期盼。 师父啊，这四位庸才都被他逮出来，我们还是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， 请讲腰带， 还是口宝， 请讲。 听了，腰来有的事情，一你卷起，二腰来举不停。哎呀来夫妻相了亲，我愿意只要来二姑娘亲，二姑娘亲，二三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凤梨黄莲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去讲去讲。这四位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位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你要买药材上身，还要买药材一杯水，还要买。装的是药， 哎呦！哎，赵四， 你， 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，嗯嗯 嗯嗯，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？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，好一个万用俱全！如此，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。 这。 你点吧， 你就听了。你要来天上三分分，幸福 一出龙堂，通通通 咱呀来天堂，听到这 热闹喜庆挂鞭道， 只要每天上桥一路 你说地他得地、你对我对不过他、难又难不倒他、我看你啊、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呀，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。休了，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回，让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贫呐，还要点上四回？ 怎么？你还要再点呐、 怎么样啊？ 你点， 你听， 你点，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一定要对。

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三十一儿女，弟媳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人们谈笑争闲语，却不见秋香美在卷。世人已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！不，今即为露西清华。 要从用银子买的爹，最后一步要找得娘。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房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明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。气势冰霜，人言人语多忌口，夫唱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没不爹过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花香。小溪游进那人，月老助我说冤枉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结于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你这份名声去